红楼梦，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于和的书评《梁红》《票房子游戏》与《出格的人》。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根据日本作家水上勉的剧本《饥饿海峡》改编的戏剧故事。 女作家梁红1973年生于河南邓县，200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职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除了创作，她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艺思潮研究，发表学术著作《巫婆的红筷子》等，在《当代作家评论》《文艺征名》等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文，获2008年度《当代作家评论奖》和《南方文坛》2009年度优秀论文奖。2010年11月，他的纪实性作品《中国在梁庄》获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奖，《亚洲周刊》2010年度非虚构十大好书，《新浪》2010年度十大好书和《新京报》2010年度文学好书。今天我们一起通过于和的书评《梁红》《跳房子游戏》与《出格的人》，了解梁红的新作《梁光正的光》。《梁光正的光》是梁红继《中国在梁庄》《处梁庄记》等非虚构作品之后创作的首部梁庄题材长篇小说，2017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故事同样发生在并非实有的梁庄，以作者已故父亲富有典型意义的一生为原型，不仅继续保持了作者在非虚构写作中表现出来的对近40年中国社会发展变革现实的关切和介入精神，还因为首次采用小说方式而体现了飞扬的想象力，同时也不失厚重的现实性。这部小说可以说彻底释放了作者在声名卓著的非虚构写作中长久被压抑和稀释的虚构才华，对读者而言是一种新的阅读体验。下面就进入文学我欣赏，一起欣赏于和的书评《梁红》《跳房子的游戏》与《出格的人》。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我一向偏好文思讲究的文体家的作品，但此前阅读梁红的印象在这里多少遭遇了挫折。显然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里，梁红放弃了文体家的讲究，而选择将就人物的风格，为逼近生活原态而在语言方式上适当的自我克服，也许是当代写作在叙事选择上的宿命。但梁红的放弃却显然不是考虑叙述自身的效果，而是出于对叙述对象的尊重。对于有良知和洞察力的作家而言，人的问题总是先于记忆问题，这也反过来决定了作家与作品的格局。梁红对于人的关注并不是从这部作品才开始的，从《中国在梁庄》到《梁光正的光》，他在文体上的尝试和突破，在语言方式上的自我克制，似乎都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在写作和社会生活之间建立起一种互动共生的联系，让写作不仅是自洽的，更是及物的。某种生活及其中个体的人有没有获得不失真的呈现，比文本的完美度更重要。 这也许正是梁鸿作品在观念和意象两个方面均具有强大的原创性的原因。他的立意、人物、场域、笔法似乎从不囿于这样那样的欣赏框架，他要言说的物，他的意与词常常超越惯性阅读乃至惯性批评的想象边界，使既定的坐标系失效。他心中的问题像座王屋山一样矗立在门前，让人无法回避。梁鸿对我们的语言系统、关于人的分拣和割裂一直保持警惕。几年前在出梁庄记某次读者见面会上，当梁鸿陈述完农民工的现实处境，一位衣着讲究的老先生问我们，是不是应该以现代化眼光来看待进城的这些人，难道城市应该是为外来人口准备的？梁鸿回答，作家的任务是看见问题并尽量不加图示地加以表达，因为的确有这种存在，有这样的苦难，作家的确解决不了这些冲突和问题，但是如果不努力去呈现，就是作家的失职。城市的确不是专为外来人口准备的，城市也不应该是专为任何一部分人准备的，城市是给人准备的，这个人里面当然也包括在城市辛苦劳动而居无定所的人。事实上，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有关人道的前提性问题，与其说这种思考的精神渊源可以追溯到鲁迅甚至更早，还不如说任何头脑清醒而不自私的作家都不会忽略这样的前提性问题。梁光正的光中，梁光正这个人物的出现显然不是作为某个社会群落的典型，而是作为有特定生存背景和生活方式的人，作为一种更广阔的存在的一份子，也许在这样的意义上才可能整全准确地理解梁光正。完全不介入的写作是不存在的，但完全沉浸其中的写作在表达的完成度上则可能会打折扣。在这种两难之中，梁鸿选择了亲人视角，以一种情感者态度进入虚构，循环虚构，遵循虚构场域的内部逻辑，除最后使用了传统的全知视角外，前九章依次采取梁家的三个孩子永志、冬玉、冬竹的视角各续一章，然后轮回如是三番。这种叙事视角所依附的主体本身也是在场者，并不是传统全知叙述中的旁观者，这样的第三人称事实上兼有着第一人称叙述的在场性和情感关联度，能明显感觉到作者为了保全人物原质所做的退避。在评论和随笔写作中文风典雅清透的作者从这部长篇小说里隐身了，在趋近口述风格的叙述里，只有人物在动用他们的感官。经过刻意限制的轮回视角，在情节、人物个性展现等方面的互补十分高效，他们凝视着同一个父亲、同一段历史、同一种场域，提供了不同质地的看见。这让我想起跳房子游戏，游戏场地是标了序号的九个格子，最后一格是天堂，游戏规则要求从第一格到第八格要踩着瓦片单脚跳，到天堂才可以双脚站立，谁先完成一个回合，谁可以占一个格作为自己的房子，别人不得经过。小说从三个有限第三视角轮回到最终的全知，也正是这种从限制到自由艰苦贯通的感觉。 按照规则，梁光正的人生本来是在这样的格子里上演的，然而并不是。你发现这个人常常犯规，一会儿踩线，一会儿出格，总之不好好玩。很简单，他的目标不是占房子，而是废除霸占。但由于牢固的游戏规则，他努力的结果只是不断让出自己的格子，却没有阻拦别人的霸占。而他经常性的出格也并非有意与规则为敌，只是因为他不愿意从赢家霸占的格子上绕过去，他觉得这不该。他理所当然地坚持着他认为的应该，哪怕这应该颠覆了他一生的安逸。这坚持令人于心戚戚，虽然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高贵或神圣，梁光正的坚持只是在有限的现实里努力活出滋味的人的坚持。作为从未被认真对待的人群中的这一个，他要求存活，要求情感，要求不被挪移，不被欺瞒。然而当苏昌生活最终还是沦陷于被安排，被形形色色的常规充塞，这种坚持就像自认为游侠骑士的堂吉诃德，有光荣和悲壮，也难免有几分无畏和滑稽。 个体与人群的严重违和，总是要付出双重代价，一重是群体对个体的侵夺，一重是群体对个体的歪曲。梁光正被儿女指责的种种过错，只是牵累和麻烦，而非不义或伤害。亲人所承受的苦难是他导致的，却不是他造成的。允许饥饿而不允许偷窃，允许冤枉而不允许指标落空，允许装假而不允许恶名，允许不关心而不允许不正常，允许不能活而不允许不好看的无名势力。他的庞大和凶恶常使勇气湮灭，言语躲闪，热情冰冻。而这个执拗的人，他不管这一套，他反问：你能看着人饿死，你只管自己日子好过了，谁也不管了，他们胡说还不兴人说个真话。梁光正与唐吉诃德一样，都是一厢情愿不合时宜的游侠，是既虚构世界也虚构自我，对现实世界的猥琐视而不见的幻想家。然而梁光正并不全属于这个谱系，尊奉着古老骑士道的唐吉诃德对自己虚构的身份保有着最大的诚恳，他本质上并非游侠，而是头脑昏眩的圣徒。他所做的一切，包括牺牲，都只是对某种道规的执行，而非出于自我的现实意愿。相对于唐吉诃德，梁光正具有更丰富的世俗性与自我性。梁光正的光源自人之为人的常识与良知，而非某种虚拟身份内涵的道，发自人性而非神性。这光亮与其说是用来照亮道路的灯盏，不如说是用来御寒的火堆，是寒凉世间的一点高温。梁鸿致力于表现的不是殉道或者戴罪的圣徒，而是这个人携带着人的缺陷和混乱，也在似乎不可能之中保有着人的淳朴微光。这个人正是文学比宗教故事更动人心弦的原因。梁光正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既有人物谱系的一种废名，你找不到一个与他完全对应的精神基因和姓氏，不神话不符号化的感受他，也许才是读解的正途。 好了，于和的书评梁鸿、跳房子游戏与出格的人我们欣赏完了。与别的乡土小说艺术不同，在梁鸿的笔下故事是真实的。梁鸿尽最大努力让农民在这个社会发出声音，让读者既能理解农村的生存状态，更要体会到农民真实矛盾的内在情感。可以说这不仅是一份乡村调查，如此贴近土地贴近民生的写作，还提供了一种新的进入现实的文学样式，使学术与言说回到坚实的土地与活的人生。于是梁庄成为了认识中国乡土之现在与未来的醒目标本，这不能不说是梁鸿对于文学和社会的独特贡献。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根据日本作家水上勉的剧本《饥饿的海峡》改编的戏剧故事。1948年，北海道某当铺的一家三口被人杀害，店铺遭到焚毁。不久，台风来临，行驶于金青海峡的层云号沉没，500多人丧生。警方在核对海难死者身份时，发现两具不明身份且伤痕可疑的尸体，两人系枉走监狱的刑满释放人员沼田和木岛，失踪前曾与一名叫犬饲多吉的人在一起。警察认为这两个人以及当铺中的三人的死都与犬饲有关，但犬饲犹如人间蒸发一般。十年后，妓女八重和一名男青年的尸体从海中打捞上来，警察发现实业家尊见京一郎与此事有关。请继续收听《饥饿的海峡》的下半部分。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一天，八重偶然从报纸上发现了一位武贺市的议员名叫尊见京一郎的先生。这个大经理为了帮助刑满释放的人能在出狱后不被饥饿所迫，以致重新走上犯罪道路，向政府捐助了3000万元。这件事轰动了海峡，八重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大慈善家就是曾经救助过他的犬饲多吉。